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热热闹闹胡吃海喝了一顿，两坛酒被喝得干干净净，大家一起手完了岁。帝圣天饮了酒，来了兴致，半靠在软椅上，把温硕换到一旁，问些诸子百家的功课，开始做些长辈的分内事来。他不知何时折了一根枝条在手里把玩，仿佛温硕一旦答不上来，就会上演全武行。帝子元其实是个不胜酒力的，以前在军中和一群莽汉拼酒时，还能悄悄用内劲将酒力蒸发。如今没了内劲，饮了半坛子就有些飘飘然，脸有些上头。见自己成了受嫌弃的，挥挥衣袖说到处走走，便出了院子。帝圣天漫不经心朝他远走的方向望了一眼，抬手唤住欲跟上前的长青。 不用跟了，在这山上不打紧。 长青得了命令，乐得清闲，木桩子一样立在一旁，继续看温小公子哆哆嗦嗦，目不转睛盯着家主手中枝条的怂样。山上有些清冷，住持领着寺中小和尚守完岁后，就各自回厢房休憩了。弟子园一人瞎转悠了半晌，总算在后院瞅见了一点光亮。他蹑手蹑脚行上前，偷偷一望，原来是一个小沙弥躲在假山后，拿着一本书在看。不知道看的是什么，那小沙弥时不时还惆怅地叹两声，滴两滴眼泪。 啊， 出家人四大皆空，表情这么丰富的和尚，弟子元还是头一次瞅见，于是出声问： 小师父，你看的什么呀？跟我说说。 小沙弥正沉浸在书本中，冷不丁被人一下，立马便站了起来。待看见弟子元满脸好奇，他把手中的书使劲往后藏。 女施主，贫僧没看什么。 哦，那我去问问方丈，看寺里藏了什么佛经，竟能让你大半夜的躲在园子里看。 哎，女施主稍等，贫僧看的不是佛经，不能让方丈知道。 你看的是什么呀？值得你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贫僧看的是前几日上香的女施主落下的民间戏本。贫僧觉得写得感人，才会。 什么戏本？让我看看。 弟子元将手伸到小沙弥面前，勾了勾手指，讨要戏本。小沙弥满脸不情愿，但扛不住弟子元威胁的眼神，可怜地将戏本递了过去。 这是民间说书人写的先帝和帝家主征战天下的故事，贫僧瞧着很是感动。刚才贫僧正看到先帝逝世，帝家主远走隐世。 小沙弥一脸感慨，十五六岁的年纪，青葱一般的眼底满是读了一段不甚圆满的故事后的遗憾。弟子元拿过戏本，随手翻了翻，摇了摇头。 大晋的民风倒是开化，戏台上竟连先帝和姑祖母也没放过。你这个小和尚，哪里来的这么多花花肠子？还不快回去。 弟子元挥挥手，没把戏本还人，转身就准备走，却听到小沙弥不轻不重的嘟囔： 哎，帝家的姑娘都好可怜呀。 弟子元头一次听到有人如此哀肠百转地评论帝家女子，颇不服气，遂靠在假山上唤住小沙弥。 小和尚，帝家的女子哪里可怜了？帝圣天是大晋的开国者，如今的帝子元也是一品公侯，世上还有哪个女子能比他们活得更恣意？ 师父老说万事皆空，可得自在。小和尚我不懂，人若是有心，怎么能空啊？那戏本里说，帝家主和先帝相交十几年，情同莫逆，生死与共。可是帝家主若还活着，守着先帝打下的江山，却没有一起看天下的人，真的能喜乐？再说那新入京的静安侯， 我听寺里进香的小姐说，当今的太子殿下等了他10年，但那位帝小姐一心传承家门，弃了这桩婚事。我瞧着啊，说不准以后帝小姐和太子殿下也会同当年的先帝与帝家主一般，落得个同样的结局啊。 小和尚叹完，不舍地看了弟子园手中的戏本一眼，掌着烛火远走了。 我竟然在冰天雪地里听个不问世事的小沙弥伤春悲秋自己以后的命途，唉，真够无聊的。 弟子园敲了敲有些昏沉的脑袋，继续向前走。行了几步，他望见不远处的梅林里立着的青年正住，朱红的大氅裹着消瘦的身躯，冠发束得干净利落，满身清冷，却又似带着温润。 我瞧着，说不准以后帝小姐和太子殿下也会同当年的先帝与帝家主一般，落得个同样的结局啊。 不知为何，脑海里突然想起刚才小沙弥的话，借着醉意，弟子园心底陡然生出万丈豪气，三两步走上前，一把拉过青年。 你不好好在宫里守岁，怎么来？ 弟子园的声音戛然而止，被他拉住转身的青年眉眼陌生，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容貌，目光深邃。弟子园讪讪松开手。 对不住啊，认错人了。 刚才小姐听见了那小和尚说的话，是不是也觉得当年帝家主和先帝太过遗憾了？ 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林中响起，唤住了弟子园。难得见到个活人，倒是可以说说话，打发打发时间。弟子园回转身摇头。 这辈子谁都会遇上遗憾的事儿，他们是缘分太浅，可也有幸相交了十几载，说不上遗憾了。 难道小姐一向都是如此铁石心肠？那寒夜和弟子园呢？小沙弥说他们的下场也必不会好，小姐何不猜猜他们日后会如何？ 这谁说得准啊，个人有个人的缘法，能成什么模样就什么模样呗，与我何干？ 弟子园话还未说完，那青年已经走到他不远处，一双眼深深凝视着他，忽而低声道： 小姐信命吗？ 不信，公子信命。 青年走到他面前，一息之间便按住他万间命门。弟子园脸色一变，失了内劲，竟大意到这个地步。他冷冷看着面前的青年，满眼戾气。那青年恍若未见，只是淡淡瞅着他，目光格外缱绻。青年突然勾了勾嘴角，又靠近他几分，望进他眼眸深处，然后道： 其实我也不信。 话音落定，青年毫无预兆俯下身，嘴唇轻轻在他唇边印下，呼吸交错，暧昧难分。弟子园猛地睁眼，略带雾气的眼突然变得无比凌厉，满是杀气，强运内劲朝手腕处凝聚而去。几乎就在弟子园挣脱束缚的瞬间，颈肩忽然一重，他只来得及看到一双格外深邃的眸子，便陷入了沉睡之中。冰雪梅林里，唯见那袭朱红的身影静静望着怀中的女子，静默无言。车轮转着的声音落在耳里分外嘈杂，弟子园昏沉沉睡着，不知做了什么噩梦，突然惊醒，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晃晃头，望着熟悉的马车布置，有些晃神。昏睡前的那一幕毫无预警地出现在脑海里，弟子园脸色一变，神色阴沉，把正准备乐呵乐呵几句的温硕吓得缩在角落里，不敢言半句。 什么时辰了？ 姐，都5:00了，昨晚你一个人去后院看雪，一直没有回来，后来长青在石亭里找见了醉倒熟睡的你，便把你带回来了。今早见你一直不醒，我就让人用软轿把你抬下了山。姐，再过一会儿就进城了，宿醉伤身，等回侯府休息休息就好了。 长青昨晚在梅林还看见什么人了？ 没啊，这么冷又是年节，飞鸟绝迹，除了姐您。哎，姐， 你这么问，是不是昨儿在后园遇到什么人了？哎，我来猜猜，别不是遇上了男狐狸吧？哎，我听戏本里说，那些狐狸专门幻化了模样来骗人呐。 听到戏本这两字，弟子园额角狠狠一抽，重新躺下去。 是啊，碰上了一只狐狸，还被咬了一口。下次让我遇见了， 姐，你要咬回去？ 一刀砍了送宫里去。 温硕脸上的笑容僵住，打了个哆嗦，瞬间缩回角落里，死活不肯出来。年节过后，新年开启，按照过往一年多舛的命途来看，嘉宁十八年该是和顺如意的，可偏偏老天却总是让人不得安生。正月十五，两道国书入了大晋京师，一北秦，一东迁，两国在同一日送来了建立邦交的国书，只是那两份国书中各附了一个条件。北秦欲将大公主送往大晋，要的是东宫太子妃位，东迁为三皇子求娶王妃，人选正是大晋安宁公主。安静了数月的大晋朝堂一时重启风云。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